神志，凝望着你，我说愿意任何事，完完全全情奉我旨。你有情，盼我有意，假的话不可以。同样地，我有情，盼你有意，真的话轻似雨，融融不依。 有情，盼我有意，假的话不可以。 同样地，我有情，盼你有意，真的话轻似雨，融融不依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很长一段时间，金庸先生的小说改编的众多的剧集一直霸占着我们的暑期档。这一部中的金庸呢，却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笔者。《鹿鼎记》，它是金庸的封笔之作，韦小宝可以说是金庸笔下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角色。从77年开始到现在，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话剧，甚至是连网络游戏，都在一直不断地上演他的故事。而在《鹿鼎记》当中，陈小春所饰演的韦小宝，的确就像他唱的这首主题曲一样，是一个十足的叱咤红人。 做人最易，搭救当真自然之志。小流民变出叉红人，搞搞真变当真。 时运最高，入去天落落地， 自会有生计。时运会计，让我反转一切。运气发挥，全部会上位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变转，亦是极限时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武器，想痛快抉择搏一次。不过我确实冇胆试。结果亦无打算， 江湖情再讲当年情， 始终太难取舍，全部借你，让我可以自由，做我最潇洒，情分满泻，让我追逐七个，你会说我齐共我唱歌，智慧加啲气势。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时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武器，想痛快抉择搏一次。只要你放足够胆识。气势，想要世界调转，亦未系